哦，不想擦，是吗？海丽站到沙发上，去够后面的大窗户。行啊，我自己来。你拧块抹布给我。 哎，别，你千万别动，你千万。老八赶紧做央求的手势说：“你现在是孕妇，不能爬高。哎，你赶紧下来，你。” 哼，海丽笑着坐下。 那什么，咱们俩商量个事儿吧，海丽。 说。 要不这样，咱们请个钟点工。 为什么呀？ 那当然是做家务了呀。哎，你想啊，我这呢，这上班也挺忙的，哪能一天到晚做这些呢？你呢，又怀孕了。就更不能说了 哟，你就没有个下班的时候啊？啊，咱俩没离婚之前，我不也上班吗？家务我不也照样做吗？那会儿我跟你提过要请钟点工的吗？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，拖了十分钟的地就叫苦不迭了。哈哈，我可是跟你当了好几年的免费保姆呢。 你老爸愣住了。 你这种男人啊，就是典型的直男癌中晚期，真的，那种症状，十条里你有九条是符合的，哈。你要是再这样，就算你娶了那个90后，你和他呀，那也得离业。 什么90后啊？ 装什么糊涂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都和人家同居了，你们俩半个小时前还在通话呢。 不是那是合租好不好、啊、 行了，我没兴趣了解啊，爱同居不同居，赶紧干活，干完活就该给我准备下午茶了。 什么叫下午茶了？你什么时候又添这毛病了？ 我刚添的毛病，我乐意。说完海丽躺下拉了拉毯子。 西亚整形医院，陆泽熙的办公室，下午3点。这是陆泽熙从拘留所出来之后第一次回办公室。他推开了门，只见办公桌上摆了鲜花，边上还放了几盆绿植。默默踩着高跟鞋，抱着一堆文件冲了进来，反正他一直就没有敲门的习惯。 默默把文件放到桌上。这些都是等着你签字的，半个小时以后我来拿。 哎，我说咱俩到底谁是谁的上司啊？ 你要不是我上司，我跟你张罗这些干嘛？默默指了指鲜花和绿植。欢迎回来，不管你受了什么伤，工作总是最好的疗伤药。个人经验之谈和你分享。 我受什么伤了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 既然你没受伤，那就尽快投入工作吧。默默说完转身离去。 陆泽熙愣在那儿哭笑不得。左右不过是一些要签字的报销凭证之类，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文件。陆泽熙匆匆看完，一签了字。说实话，他不在医院的这段时间，默默把这照料得还挺好。陆泽熙有那么一瞬间觉得默默屈居自己之下倒是可惜了。哼，其实以他默默的实力，加上他和老齐的那层关系，本来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的。以陆泽熙对老齐的了解，那个家伙虽然是唯利是图，但也并非薄情寡义之人。要是 HL 真的收购了西亚，老齐对默默的未来会有不错的安排的。只可惜现在默默跟老齐撕破脸了。眼记这里，陆泽熙有些懊恼。是啊，自己本不该把默默卷进这些是是非非的。接下来老齐还不定想什么招来治他呢。哼，怕是默默也要被殃及了。是啊，坐等老齐出手还不如自己先下手呢。陆泽熙正想着呢，又有人推门而进了。抬眼一看， 是一个年轻的女人，这个女人穿着一件窄短的白色的连衣裙，头发剪到齐耳，清爽利落，整个人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 那个女人笑盈盈地看着陆泽熙说， 好久不见。 陆泽熙缓缓地站了起来。林子轩， 卯城新天地，周宁静和几个女同事从里边出来，看到了不远处的方志远，见丈夫来接自己了，也是为了破破那个说周宁静和麦克有染的八卦。周宁静兴高采烈地向他爱人走去，一下子挽住了方志远的手臂。志远，我还以为你办完事儿早就回家了呢。 方志远笑了笑，拿过了他的包，啊，走吧。 哎，我还想去一趟超市呢。 不用去了，东西我都买好了。 周宁静跟几个女同事道了别，脸上不无得意。两个人边往停车场走，边说着话。 我把这几天的菜都买了，啊，对了，我还买了几块牛排，正打折呢，看着都新鲜。 好啊，我都饿坏了，今天晚上啊，我做香煎牛排。 方志远看了看周宁静，突然问，中午没怎么吃饭吧？你们食堂还没换大厨啊？平时周宁静总跟方志远抱怨食堂的菜难吃，嚷嚷着早就该换大厨了。 没有，我中午没在食堂吃，和几个同事在外面吃的。 好，方志远听完了只是笑了笑。 上了车，周宁静忍不住跟丈夫说起她即将升任运营部副总监的事。 哦，挺突然的啊。方志远道完了贺，不免感慨起来，哎，这次升职跟你到北京参加的这次培训有关系吧？ 也有那么点关系吧。这不是今天例会的时候麦克也说了吗，北京的这次培训我的表现很不错，得到了总部的认可。我呢马上要负责这边运管人员的培训了。毕竟卯城百货被收购以后，我还是第一次负责一个完整的项目呢。还有麦克说，总公司有意提拔原来卯城百货的老职员，我嘛刚好赶上这趟车了。 一句话里前前后后提了麦克两次，方志远的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却只是笑着说，呵呵，那看起来你这个上司是有意的提拔你了。 哈哈呀，不过是做个顺水人情罢了。 你以前还老埋怨他不重视你呢，现在想啊，你应该是误会他了。 误会谈不上，只不过原来彼此都不太了解。 哦，那现在彼此又都了解了。 听到方志远问出这样的话，周宁静一个警惕。嗯，志远，你想说什么呀？ 啊，我什么都没说呀，我说什么了？ 公司里的同事嚼舌根也就罢了，那你怎么也怀疑起我来了？ 我怀疑你什么了？不过是你说这些我好奇嘛，随口就这么一问嘛。哎，你跟麦克原来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人，就以为你们俩在北京参加了一个什么培训，回来之后你就升职了，换了谁都得好奇呀，何况是我呢？ 嗯，你不相信我？ 这不是相信不相信的事情啊，宁静啊，哎，咱俩别在这儿上纲上线的，这真的没意思。 不行，我今天还必须跟你把这话说清楚，你这都什么逻辑？没看出来呀，方志远，你也是那种直男癌啊，一听到女人升职了，马上就会想到这个女人的升职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什么男上司。 我可没说这种话啊。方志远犹豫了一下，靠边停车。 哎，把车停这儿干嘛？ 你不是要跟我说清楚吗？行，那我问你， 你中午是不是和麦克一块吃的饭？就你们俩。 你跟踪我？ 谁跟踪你了？我只是看到那家店在搞团购，我想进去随便吃点什么。 是，我确实是跟麦克吃饭来着，不过那是工作餐，这很正常啊。 既然正常，你刚才为什么跟我说，说你的午饭是和几个同事一起吃的呢？你说的可是几个？ 我，周宁静傻眼了，连他自己都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撒这个谎，他根本没有必要心虚啊。 方志远没再说话，他发动了车子继续往前开，两个人就这么沉默着回到了家。不想再让王秀芬担心，小两口还得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方志远陪周子搭积木，周宁静洗洗手进了厨房，只是几块牛排遭了殃，被周宁静翻来覆去煎得不成形了。后来还是王秀芬蒸了碗鸡蛋给周子，才没让孩子跟着受罪。至于牛排嘛，不想浪费，照旧端上来，几个大人呢也都胡乱地吃了。 吃完饭，方志远像是在躲着什么，自告奋勇去厨房洗碗。周宁静想了想，还是跟了进去。周宁静轻轻地掩上厨房的门，拢了拢头发，才徐徐道来：志远，我不是有意的。 别提了，都过去了。方志远同样心乱如麻。 你说我们俩这是怎么了？ 是啊，我们俩这是怎么了？方志远想，这个问题我他妈早就想问了。 志远，我和麦克之间真的没什么。说着这句话的时候，周宁静的脑子里突然闪过北京那晚，在他的房间里，他被麦克摁在墙上的画面，麦克那双强有力的臂膀，急促的呼吸。周宁静觉得自己肯定是疯了，如此不堪的一幕，本该厌恶，本该犯呕的，此时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志远，我之所以说我是跟几个同事一起吃饭的，就是怕你误会。 自从百货公司被收购以后，我是什么处境那你也知道，现在好不容易看到点希望了，我不想就这么放弃。 没有人让你放弃，宁静，我相信你的能力，真的，你只是需要一个机会，现在机会来了，应该抓住。只是你也说了，说公司里已经有人在嚼舌头，说你跟麦克，我觉得你们俩往后还是应该把握分寸，对吧？ 嗯，我知道，我会的。谢谢老公的理解和支持。 你是要升职了，倒是我要失业了。我那个项目啊，其实我能看出来，你并不希望我去做。 怎么会啊，志远，你不试试怎么行呢？我支持你，再说了，我要是升职了，待遇什么的也会跟上来，你就算暂时没有收入，我们也不至于窘迫呀。 方志远微微的诧异，他洗完了最后一个碗才说：真是这么想的吗？ 那当然，还有假吗？哼。 火锅店热闹的大堂人声鼎沸，服务员端着一盘猪脑走进来，陆泽西正大快朵颐地烤着羊排。哎，倒上倒上，全都倒上。他还惦记着这盘猪脑呢。 嗯，默默捂着口鼻，一脸嫌弃。林子轩正忙着给陆泽西夹菜。 林子轩这个姑娘的出现，很是杀了陆泽熙一个措手不及，连默默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他们不是分手了吗？不是一刀两断了吗？不是此生不复往来了吗？ 思忖之后，陆泽熙还是觉得必须让这个事情有个彻底的了结。怎么办呢？先带着这个姑娘去吃顿火锅再说吧。走的时候，陆泽熙还没有忘记把默默给捎上。默默知道陆泽熙打的什么主意，陆泽熙这是自己不想出手，想让默默当恶人呢。也罢，以陆泽熙的现状，要是和林子轩复合了，他陆泽熙无所谓，最后伤的还是林子轩。 等陆泽熙去洗手间的空档，默默和林子轩聊起天来，还是默默先开的口。默默说话向来不要顾及别人的感受，这回同样不例外，他单刀直入。林子轩，你告诉我，你这是唱的哪出戏啊？ 嗯？什么意思？ 哼，你知道我说的什么意思？你和老陆不是分手了吗？这会儿你又屁颠屁颠的跑来，你想干嘛呀？ 没想干什么呀，重新开始啊，怎么了？ 默默一口水差点没吐出来。嗯，啊，你说重新开始就重新开始了？ 分手本来就是我提的，我现在提出重新开始没毛病啊。 林子轩，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年23岁？ 对呀。怎么了？你想跟我比一比谁更年轻啊？ 林子轩这就杠上了。年轻从来就不是什么优势，这句话来自我一个老女人的忠告。陆泽熙心里装着谁你应该知道吧？那女人什么岁数你应该也知道吧？ 啊、哦、你是说潘瑜啊？她不就是比我早认识陆泽熙吗？有什么呢？时间能够冲淡一切，我不信老陆还能一辈子惦记着那个潘瑜。 林子轩，大家可都是女人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就是再跟陆泽熙耗上10年，你们俩也没结果。 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，我刚发芽。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。 我记得， 我快忘了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耶耶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失去才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。伤越痛就是爱越深，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，每一次我们靠近，你让我忘了困惑，忘了所有烦心。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，捧你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。

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上背影墙。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豆门，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最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，一半一眼山有缘，微光波般耳边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。拍案惊奇，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 北平的七年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，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渡爱欲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唐婚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还能相约一切就像梦一样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。 等陆泽熙去洗手间的空档，默默和林子轩聊起天来。默默对林子轩说，大家都是女人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你就是再跟陆泽熙耗上十年，你们俩也没结果。 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 那潘瑜离婚了这事儿你听说了吗？ 离婚了？ 林子轩有点急了。 潘瑜和那个富二代离婚了？ 哼，你这段时间大概不在卯城吧？ 嗯，对呀，我回老家了。 陆泽熙可是刚从拘留所出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啊，就因为潘瑜，为了潘瑜，陆泽熙和那个田凯打了一架。林子轩一笑说， 这才像他，多重感情，多有血性。我最欣赏的就是老陆这一点。 哎哎，现在是不是陆泽熙放个屁你都觉得香啊？ 对呀，有问题吗？默默，你这话里话外就是想拆散我和老陆呗？你真以为我傻呀？ 哦，你听出来了。行，我默默就是这个意思。林子轩继续乐呵着说， 你告诉我，是不是喜欢老陆了？ 哼，我要是真想和他怎么样，还能轮到你？再说了，和他在一起我没兴趣。 不是，你这话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和老陆在一起，这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他的女朋友，正宗的女朋友，正牌的。 你进不了老陆的心，还不就是一个暖床的吗？还不就是那种关系吗？哼，还正牌女朋友呢。林子轩张嘴刚想说什么，陆泽熙从洗手间回来了，默默看着陆泽熙，轻轻地摇了摇头，表示任务失败。 陆泽熙坐下，带着点无奈说：好，再来份猪脑。送林子轩回家的路上，这个姑娘一直撅着嘴。陆泽熙知道她在等自己问呢，可是陆泽熙偏偏什么都不说。 林子轩到底没忍住，他先开了口： 陆泽熙，我们俩和好吧。 陆泽熙目视着前方，开着车子，他在想一套适当的措辞，既不伤林子轩，又能把这件事情妥善的解决。这对能言善辩的他来说本来不是什么难事，但是他对林子轩的感情似乎和历任的女朋友都有些不一样。 泽熙，你别装糊涂了，我知道你在听我说话呢。咱俩闹分手也不是一两回了，哪回不是没几天就和好了？这次也一样哈。我这段时间回了趟老家，我爸妈没少给我介绍男朋友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别人，我心里只有你。 陆泽熙可不想再拖泥带水了，可是我的心里没有你啊。林子轩微微张着嘴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五秒钟后，他伸手去拉车门，幸好车门早就自动锁住了，不然肯定要出事的。陆泽熙见林子轩情绪激动，赶紧靠边停车。 陆泽熙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，你心里有潘瑜，这个我能够理解，我不介意，甚至你跟他搞七搞八我也都能够原谅，因为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，早晚有一天你陆泽熙会明白你喜欢的是我。潘瑜有什么好啊，爱慕虚荣，背叛诚信，水性杨花。 潘瑜是没什么好的，但是陆泽熙仰起了头，但是忘不了他。子轩，对不起啊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在一起，是我不应该跟你们任何一个女孩在一起，我就应该是孤家寡人，我这种人没资格谈恋爱，更别说结婚了。 你说什么呀，我不许你说这种话。 林子轩说着从副驾驶座上跨过来，一下子坐到了陆泽熙的腿上，紧紧地把陆泽熙的脑袋搂在了自己的怀里。 林子轩，你傻呀，你不知道我一直在玩弄你吗？陆泽熙推开了林子轩。 林子轩捧住陆泽熙的脸，只是看着他。林子轩的眼里蓄满泪水。 我不相信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，我不相信。 林子轩说着吻上了陆泽熙的唇。 要说在这种情况下陆泽熙没有意乱情迷，那是假的。他觉得自己正一点一点的被这个女人的热情融化了。是啊，自打他离开之后自己就没有碰过女人，说不想她那是骗自己，可是自己呢，分明给不了这个年轻女人她要的结果。陆泽熙还是推开了林子轩，狠狠的。 上海，一家专业不孕不育医院内，毛俊和胡古月 欣喜若狂，他们的试管婴儿胚胎成功移植进了虎骨月的子宫，而且就目前来看，一切情况都非常稳定，他们成功了。这一番虎骨月是吃尽了苦头，做检查、促排卵，不停地抽血化验，身上满是大大小小的针孔。毛俊搂着虎骨月，两个人相拥，喜极而泣。 毛俊已经把喜讯第一时间告知了母亲陈华梅，当然他也没有忘记在方志远他们的那个微信群里分享。要不是向来低调的胡古月组织，他还想马上发一条给朋友圈，把这个喜讯告诉所有的人。其实呢，胡古月连陈华美都不想告诉他。 陈华美同样欣喜若狂，恨不能马上飞到上海，但是听到毛俊说他们小两口已经订好机票，明天就回卯城的时候，陈华美在电话那头一再叮嘱，要照顾好他的宝贝儿媳妇，路上千万别有什么闪失。胡古月善善，这个婆婆变脸比翻书还要快，说来就来，就好像当初赶他们俩出家门的不是她本尊。只是胡古月看着丈夫日渐消瘦的脸庞，实在不忍心在这个时候因为婆婆而和她闹别扭。是啊，熬了那么久，丈夫总算看到了希望，而这希望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她胡古月的肚皮里。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，除了治疗的费用，其他一切开支两个人都是精打细算的。胡古月还好，他本来就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，素来崇尚断舍离，在吃穿用度上适当就好。但是毛俊就不一样了，大手大脚惯了他，对钱财没有什么概念，不时的要带妻子出去搓一顿。胡古月说了几句，毛俊还有些不高兴了。那么省干什么呀？咱不是有钱吗？ 哎，这钱是我爸我妈给我治病的，再说了，这病还不知道会怎么样，钱都花光了，那咱们俩喝西北风去啊。 实在不行咱们还向老陆他们借啊。 哎呀，你怎么老想着这些啊？毛俊，我问你，是不是有天离了你妈，离了老陆那帮人，你就得落魄街头，就得沿街乞讨了？ 我说了嘛，跟我妈吵架那是暂时的啊，这事我能解决。毛俊显然不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 胡古月不想跟丈夫吵，这个话题只能到此为止，但是她的心里始终七上八下。恋爱之初，胡古月欣赏丈夫视钱财如粪土，现在才知道他之所以会那样，那是因为他从来没有为钱操过心。好在胚胎移植成功了，不然这场持久战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停止。胡古月比谁都清楚，再挨下去，就算婆婆不让他们俩离婚，恐怕他们俩自己就要先离了。 刚好是周末，机场内除了陈华美，方志远、陆泽熙、明航和老八也全都来了，这个真是好不热闹。陈华美做主要请儿子的这些老同学吃饭，也是给儿子儿媳洗尘。不但这样，他把胡古月的父母也给请来了。好不好的餐厅定在了菲斯特，方志远和百成免不了又要见面了。不知怎么的，方志远既期待又害怕，百成倒是如常一样，还送了几个刚出的新菜给他们这桌。包厢里边热火朝天，要当爹的老八和毛俊很快找到了共同的语言，说个没完。 陈花美呢，拉着胡谷月的手，那叫一个嘘寒问暖。胡父胡母看着直摇头，一面庆幸女儿的肚皮还算争气，一面鄙夷亲家母的善变。当着众人的面，陈花美拿出了一张银行卡，塞给了儿媳妇。 哎呀，妈，您这是干嘛呀？胡谷月云里雾里，哎呀，你现在可是我们毛家的功臣了，我要对你论功行赏啊。哎，这里面呀、啊、是50万，等你生下孩子我再给你50万，怎么样，妈，够意思吧？论功行赏，你还真以为你是西太后啊？胡谷月心里想。妈，我不要这钱。胡谷月的话让众人很是吃了一惊，那可不是50005万呢、啊、而是整整50万，连毛俊都没从陈华美手里拿过这么多钱。陈华美说着眼圈都红了。月月呀，妈知道，妈知道你这段时间啊受委屈了，今天呢，妈当着你父母的面，当着我儿子毛俊的面，也当着毛俊这些朋友的面，妈呀，向你认个错。 胡父说：“哎呀呀，亲家母啊，你可不用这样啊啊！” 胡母瞥了胡父一眼，才缓缓道：“亲家母，这事儿你就算不提，我呢也想啰嗦几句的。”胡谷月看了看自己的老妈，妈，您就别说话了吧。胡母就跟没有听到似的，继续对陈华美说着：“亲家母，既然你开了口了，那我也说两句。你这事儿干的呀，不厚道，确确实实让我家月月受委屈了。”陈华美脸上掠过一丝不快，却还是说：“你说的对啊，说的对，说的对。”胡母把胡谷月放在餐桌上银行卡拿起，塞到了女儿的手里。你婆婆这都主动跟你道歉了，又表现出了这么大的诚意，你要还不收着，那倒是你不懂事儿了。妈，胡谷月只觉得浑身别扭。那边陈华美突然开始擦眼泪：“月月啊，这事儿啊，错全在我，我不该对你们俩发脾气，可是我急呀。”陈华美说着看向众人：“你们也都知道，毛俊他爸爸去得早，他临走前最大的心愿啊，就是我们毛家能够开枝散叶。我一听到月月的身体出了毛病，我这一时半会儿没有转过弯来。我一想到将来我死了，到了下面见到我家老毛，嗨，我都没脸见他，我就更急了。月月呀，都是妈不好。” 见陈花美都这样了，众人便只是劝胡谷月摒弃前嫌。胡父胡母呢，还非要让女儿给婆婆敬酒，一来二去的，这气氛才又好了起来。等回到了家里，胡谷月已然是疲惫不堪了，陈花美却还觉得不够，她拎着一堆东西进了儿子和儿媳的房间。 月呀，燕窝对孕妇是最好的，还有这孕妇奶粉进口的，国产的哪敢给你乱吃啊，你现在的身体多少金贵。对了，还有这个防辐射服，哎，牌子货啊，妈知道你一时半会儿啊还离不开你的单位，妈也问过了，说孕妇上班只要不累着，对将来顺产那是有好处的，运动嘛，是吧？ 所以啊，你到了单位啊，对着电脑的时候喏，就把这辐射服给穿上啊，还有这个。说着，陈华美神神秘秘的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只翡翠镯子，这个给你，早就想给你了，收在保险柜里，一直忘取出来了。一时间，胡谷月都迷糊了。要是陈华美这一套全是演出来的，她早就应该去当演员了。胡谷月打开行李箱，把在上海买的一条丝巾拿了出来，递给婆婆。这条丝巾本来是想送给胡母的，陈华美一看儿媳居然给自己带了礼物，老泪纵横，直骂自己不是东西。 等陈华美走了，毛俊洗好了澡，屁颠屁颠的凑到了胡谷月的跟前说，老婆，妈这回啊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嘞。 胡谷月晃着那张存了50万的银行卡，有些失神。 老婆，你想什么呢？哎，你要是花不了这些钱，你给我，我帮你花。 哼，我在想，这钱呀，我到底能不能花，还两说呢。 方志远回到了家里，见周宁静还没有睡，他正在房间里对着笔记本电脑做 PPT 呢。 见丈夫回来了，周宁静抱着笔记本要去客厅。我这还不知道要做到几点呢，不影响你休息啊，我去客厅。周子还没有接到卯城之前，那间客卧本是夫妻俩的临时书房，谁要是加班什么的都会主动去那边。而现在呢，客卧给周子和王秀芬了，要加班又不想影响对方休息，真就只能去客厅了。 不用了，就这儿吧。到了客厅啊，你又舍不得开那个立式空调，就那破电风扇能顶什么用？ 那不是费电吗？哼。周宁静笑了笑，然后又坐下了。 等方志远洗漱好了，不免跟周宁静说起了毛俊跟胡谷月的事情。 周宁静一边敲着键盘一边说着，哎，50万，哼，她婆婆都给50万赔礼道歉了，那谷月还不知足啊，哼，这谷月，下回我要是碰到她，我真该好好的说说他了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录音师张笑音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，盛开如花。 87.6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意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，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桑麻， 山高路远，长亭绿叶牵挂，只想跟早相见，分享浮世无华，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。 天可以期待在你思想脸颊。去过担当， 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放出清香， 与来时从不曾错过每一寸土壤，海角天涯我们同来同往，光辉的梦想展现千年盛况，远远的有人听见春雨发出回响， 阳光下我们欣喜着我也的芬芳。 好歹